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这个时候得有一个音效 啊、哦，什么音效？ 就是 blue blue blue blue blue blue blue。是鱼冒泡的 啊、哦、Blue Monday 嘛， 哎对啊、哦、星期一，但是我觉得下班路上的朋友多少心情状态不太一样， 对， 毕竟一天的事儿也差不多忙完了， 是的、 啊、 但是此刻坐在这儿的我们心情是倍儿好，特开心、 啊、在开心什么？星期一你有什么好开心的事儿啊？ 因为上班这两个小时对于我来说就是放松啊，超嗨。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自己的工作也当成乐趣的话、嗯、倒也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的、 嗯、 那我们就祝愿各位在周一的下班路上也能够有一份绚烂的心情，我们也用音乐跟工作说一声再见吧。 Goodbye Work 送上第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新歌《自娱自乐》。 天气有点闷热，心情有点忐忑，我斟满了三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生活有点坎坷，爱情有点曲折，我保持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快乐到累了，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忐忑，我斟满了三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生活有点坎坷，爱情有点曲折，我保持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快乐到累了，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 自乐， 金志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咱俩别自娱自乐，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是谁。 嗨嗨，我是尬聊少女艾珂。C 现在应该是尬聊老少女。 那你一个人来吧。 不了不了不了， 既然是尬聊少女，一个人撑场好了。 好了，算了算了，还是不必了。就是没有你的衬托，哪能衬托出我的尬呢？ 我是衬托啊，绿叶配红花。 不不不不，你是这个传说当中的逗哏，我是捧哏。 这还用传说中的吗？好，我们今天其实开场自娱自乐这首歌呢，主要是帮各位进入一下状态。 嗯， 来结合艾科啊，今天在娱乐做王牌，我们陪大家一起来听好歌。 是的。 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呢，你知道那个家住在这个通州的那个通勤一族，可以一站从那个土桥，知道这地儿吧？ 知道。 土桥啊， 我看到那站了。坐到古城站是不是？ 古城你知道在哪儿吧？ 知道知道，每次坐那个车的时候都会看到。但是今天看报道说在四惠站上车的朋友，以前好像那是始发站，但今天等了两三趟都没赶上去。 因为今天是这个八通线和一号线正式贯通之后的第一个这个啊，我刚才说的早高峰，第一个晚高峰。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坐地铁啊，之前会听我们节目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体验。 对，可以联络我们，通过微信公众账号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 TTFM 的直播间，在聊天室找到我们。 对，记得之前有一个组合叫纵贯线，后来就是北京几个音乐人几个哥们儿，就他们有一次就组了一个新的组合叫八通线。 他们有没有什么歌啊？没有哈。 唱的都是一些老歌啊。 好嘞， 就有这么一个名号嘛啊。继续回来，我们听《爱上未来的你》。 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 马上要开学了嘛，哎，我们就听一些有些青春记忆的歌，《爱上未来的你》刘瑞琦的翻唱版。 是，刚才在这个尾声部分，我轻轻的合唱来着，你听到了吗？ 没有， 因为这周末错过了回一首歌的时间。 没有，因为我只听到我自己也在跟唱的声音啊，大家可能也听不到，是因为大家有可能跟着在唱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样有一个非常欢脱的心情吧。 是的，我们就继续这样带着好音乐啊，一路这个心情很飞扬的在下班路上走着啊。 是的，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可能会在娱乐新闻当中看到一个人的名字。 总觉得他的行事比较乖张啊、嗯，然后呢脑回路异于常人啊，这个人就是侃爷 哦 ，Kanye West 啊、对，就是前不久我们说了嘛，他把他名字改了。 嗯嗯， 改成这个 Yan， 他应该不太想听我们这么介绍他 Y E 应该是 耶， 要乖张一点， 就是有点飞扬的这个性格啊。 是， 但是其实回到音乐本身啊，侃爷的这个实力还是有目共睹的。 嗯， 啊，这个在说唱音乐的这个领域， 嗯， 啊、我觉得基本上现在啊，我觉得和 Eminem 他也算是一个齐名的状态 哦，这么。啊高的评价，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就是尤其那个销量啊，等等等等。那其实，侃爷也推出他的第十张的专辑呀、啊， 嗯，当当 当当， 其中一共包含了27首歌。发布一个小时之后呢，当当这张专辑就光速登顶了 iTunes 的榜首、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测评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啊，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张专辑可能对于喜欢这个说唱音乐的朋友来说呢，是一张大碟了。但是如果你平常听这种类型的音乐听的比较少，可能觉得就是不太容易能接受， 是 因为。首先说唱呢就是你这个歌词就很重要，你得听懂他唱什么。 嗯嗯嗯嗯，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喜欢他们，但是呢不知道这个当代的名字由来啊、 嗯、 这个官宣这么介绍说，自从他2007年因病过世的母亲当代 West、 嗯、 所以因他的母亲这个名字来命名的、 嗯、 是继上张专辑 Jesus is King 之后的精心打磨打作。 是， 其中你会听到一些人的声音，比如说 Erna Grande、 嗯、 Chris Brown DaBaby、 嗯、Jay-Z、 嗯哦、Marilyn Manson 曼森， 哎，对，就是很多金牌的制作人保驾护航。 对， 原本是说7月份发啊，推迟了半天啊，最后呢是昨晚上线了。 嗯， 然后还这个做了3场试听会，就开成了演唱会的规格。就说白了，这个这有点超前点播的意思啊。 啊， 之前先赚了一笔，收入可观。反正呢，哎，这张专辑他说了，这不是一张年度的专辑， 是 啊， 而是一张生命之专。 所以我们赶紧来听一下吧，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我自己听完以后觉得这张专辑跟之前的这个侃爷的这个专辑比呢，还是多了一些爱的味道，就是没有那么多棱角了，就是基本上就是 peace and love， 就是嘿，很平静的，然后都是在唱很有光芒的那种状态。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测评一下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等等。 Can you hear me?Yeah. Forever, I'm forever, forever. Gloria, glory, glory, glory, glory, glory, glory, glory. It feels good to be home. And to all of you, I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support.For your support of me for so many years, and more importantly, for the work you continue to do. What do you want me to talk about? Well, he said something that was a little bit dangerous. He told me I could talk about anything I wanted to. And you know, I am my son's mother. The man I describe in the introduction as being so decidedly different, my son.And what made the project extra special to me is I got a chance to share not only what he has meant to me, but what he has meant to a generation. As one writer said, we came from somewhere, not just from the wombs of our mothers and the seeds of our fathers, but from a long line of generations who came before us. It's the kingdom. It'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很多人听完这首歌的感觉可能就是一个字， 因为可能要对照一下歌词才能知道他在说什么。 是、嗯、其实因为刚才说到这张专辑啊，尤其是这首歌，其实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唱到妈妈嘛、 嗯、 所以说其实里面唱的名字啊，呼唤他的名字啊，然后呢我们会觉得这首歌啊，我今天给出的星级呢是3颗星。 哦， 对，因为其实一首说唱歌曲你如果从整个的可听性来讲的话，它一定不是一张大众的专辑， 嗯， 它一定是属于一部分人的。 对 对，所以从可听性来讲给3颗星，但是这 并不代表说大家的意见啊，就是它到底能不能留在曲库里面作为我们常常会播放的歌曲。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就这首歌曲的它的创作背景来说呢，就是情怀已经拉满了。 是的， 所以就是 海爷嘛， 对，我特别不能拒绝这种给亲人写歌。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有一个歌手叫 Lawyer Connor， 他呢就是以前有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是和他妈妈分别演唱了，然后他妈妈是以一个念白的形式把整首歌曲就是念出了给儿子的一封信。 对， 就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情怀拉满的。 就是这种音乐类型呢，就是你不会说你听上去啊唱给思念的人就会很悲伤啊，它其实是有自己一种唱法的。好吧，我们挑了一首播了播，大家怎么想可以待会儿在我们的听听 FM 来做一个自己的投票啊。 是的， 然后也可以在公众微信账号发微信给我们974醉王牌， 对的， 支持一下侃爷，毕竟他也是个南京人啊。 目前为啥南京人为什么呢？ 是上个世纪啊80年代的时候，当时侃爷的妈妈不是在南京大学教书嘛？ 哦， 啊，就是这个江南。然后当时其实侃爷在南京上过小学。 哦， 后来有一次说过，印象特别深啊，包括班级里的什么同学什么的。 哦， 教他中文，还挺有意思。 好，那我们今天就节日话题吧，然后就说一下这个马上要快开学了，这个关于开学的一些美好记忆。 作业写完了没有？ 这就不美好了，好吗？ 就是这个是一定是摆在最前面的。 是，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醉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在这里等待你们的开学记忆。 好，测评的歌曲结束了，但是其实今天也有一首上线的新歌啊。之前我听说啊，思萌和这个戴毅他们测评了梁咏琪的歌，我就很生气啊，为什么不是我？ 对， 那天在当班，哎，我很想测评那首啊，应该是《初恋》。没有隔几天啊，延续了《初恋》的这个故事，梁咏琪在今天啊8月30号的时候又同步发布了两首歌曲，分别是这首《秋色》，还有另外一首叫《流金岁月》。这首《秋色》就特别适合由夏入秋的状态下听，大家感受一下吧。 谁会留心长街几多俗人，印象往事落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离愁别绪，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秋色的夜一再近，再念去年秋的温馨，秋的冷感，谁料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街灯今 刚才侃爷的那首新歌呢，其实之前我也看到了，很多人都以为里面那个女生是 Ariana Grande， 其实不是啊，是另外一个女歌手， 谁？ 后来澄清了啊，没有记住名字 ，sorry。你不要那么认真好吗？ 我是那个 谁， 我跟你说，我就是观众像，你知道吗？就是在你说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说这要是一个现场活动啊，这怎么办？ 那就 你，我突然说到这个事，你问我谁？ 尬住了，突然。 你不仅尬自己，你还尬搭档啊？ 那就我们只能推歌了，是吧？ 现场都推不了，我跟你说，反正就是一个乌龙事件吧。 嗯。好嘞、啊、所以刚才我们也是听完侃爷那首歌曲之后呢，又迎来了这个梁咏琪的新歌《秋色》。 对， 听的就是这两首歌曲的这个风格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是的、因为就像前面你开学了，你发现你自己的同桌是一个像 Kanye West 这样的人，你突然想啊不要，就是那感觉，然后突然哎，那个老师说啊不好意思弄错了，你的同桌不是他，然后这个时候梁咏琪缓缓地从教室外面走进来， 哦、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哎呀， 你知道那天就是咱俩没有上那期节目的时候，然后恰好我在咱们的工作聊天群里面看到了你听到 JJ 那首新歌，那发出来的那种声音，我都觉得你发 我没有什么叫我什么叫发出的那种声音，你不要让别人误会好吗？ 好，你打出来的那几个字母， 我就是 我觉得是自带 BGM 效果的。 可是我情绪非没有加感叹号， 对对对， 这都是你内心的独白好吗？ 是吗？是吗？ 给我加戏了好，帮我渲染了我的情绪，是不是那种感觉？ 嗯 啊，然后突然这梁咏琪突然要变成你们同桌的那个状态， 嗯，还是短发时期， 对，然后我就会跟老师说， 嗯、 我不要，我还是希望侃爷来做同桌， 比较有趣是吧？ 这样不容易分心啊，好好学习嘛。 嗯， 不对，这两个人。哪个坐边上都学习不好， 对，一个就是比较絮絮叨，在旁边一直跟你说说说说说，就是拉你成绩下滑的那种人。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所以开学的时候呢，可能最近这几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比如说对于我曾经的我来说吧，就有一个分离焦虑的情绪 啊， 嗯，就会那几天情绪很不好，可能是因为暑假作业没有写完。 我就知道是这事儿啊，今天都赶作业呢，像这样的今天都不能出现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继续听歌吧，来自胡夏，弹弹琴恋恋爱。 我的爱轻轻松松是为你而来，你的微笑填满我心怀，你的爱一步一步慢慢靠过来，有种甜甜小小的依赖，连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一种莫名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开，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一种莫名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开，我只想谈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 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 是来自胡夏的歌，弹弹琴恋恋爱，好好学习，听这干嘛啊？ 这反转也太快了， 好好弹琴啊，恋爱的事情可以稍后再讲。 上大学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男生在楼下喜欢弹吉他来着，是吧？ 你想说的是这个吗？是弹给你的是吧？你想说？ 当然不啊，我就没有那个荣幸遇到这样的有文采的有文艺气息的男生 啊。对，那你在楼下都跟你都是打快板的那种是吧？哎，今儿说一说你 好了， 开玩笑， 我们开玩笑的时候来听一首情绪稳定的歌。 Every morning when I see you smile at me, I'm happy, happy. And I walk off to work and I just know that I am lucky, so lucky. Never would I have imagined that it would happen to me, yeah, to me.Never would I take you for granted unless I call myself crazy. I walk with joy and pride, whether it rains or shine, it doesn't matter. I'm fine, so fine, so fine, 'cause loving you is the easiest thing to do. So true, it's unbelievable. Together we're standing tall, we grow so strong, so strong, and loving youThe easiest thing to do. Late afternoon when I'm heading home to you, I'm just happy, so happy, 'cause I think about you and all the things you do for me, yeah, me. All them crazy little things that I wouldn't wanna miss for a minute, not a minute. Just the way you look at me and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is justAmazing, yeah. So I'd walk through the desert and I'd walk through the night just for me to know you're feeling right. And if not for you, I frankly wouldn't know what to do. Yeah. 想象中其实就是喜欢你。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心无所限，即日起挂历客三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一周开始啊，这个下班路上我们放一首快乐的歌 啊， 放一首吉祥的歌， 好， 放一首如意的歌。 你说什么歌呢？ 如意转运歌。 好直白的一首歌。 只用一首歌来改变命运，抱歉，别做梦了。别人的好的坏的不是你的，当然也不是我的，但不要小看这首歌的魔力，万物皆有它存在的目的。在相信我之前，先相信你自己。首先看看你的脾气是否大于你的能力，这个世界不论少了谁还会继续转下去，何必让小事影响你的情绪，把它留给真正重要事情。要知道未来可能比你想的还要刺激。跟我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分努力换来像花鲜为衣，要时代转运，几分耕耘放手三分甜蜜。其次要相信最倒霉的不是你，想到这里会不会心里甚至有些窃喜，有些是非早晚经历，有些难不一定是坏事情，懂安慰自己的人才最聪明。最后要清楚道理，其实只是一番道理，路有远近山有高低，人生何求一份公平，英雄不留姓名，好汉无所谓曾经，那就从头做起，我愿与君勉励。跟我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七分努力换来换来三分运气，像花鲜为衣，要时代转运，几分耕耘丰收三分甜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七分的努力，三分的运。 十年河东， 确认了眼神，我发现这首歌的歌词是我 三十年河西， 是我特别欣赏的一种心态。 三十年河北， 总之还是要努力，不然的话，三十年河西的时候只能喝西北风。 对，我就是这个心态得好嘛、 嗯， 对不对？你可能一时人生不如意、 嗯、 啊，但是呢，哎，总会想着说自己只要努力呢，这个好运就自然来。 是的， 对不对？ 妈妈说人生导师转行做歌手啦，说其一呢吧， 其一就是会有时候歌里面会讲很多大道理那种 啊， 所以这首歌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加入在自己歌单当中，叫如意转运歌。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有一首歌也不会说只是唱到说 爱情啊，有可能哎，一首歌呢，他也会唱到自己人生百态。 嗯， 啊，奇异的歌有时候是这样的啊，对吧？ 嗯， 有时候他也会唱什么，我这个年纪，但是我的媳妇儿呢，哎，但是我的老婆呢，哎，但是像这样子的歌呢，多少多少我其实我觉得更像是唱给一个朋友的， 嗯， 唱给一个同事的，一个同学的，对，就别着急啊，对吧？现在开学了，就是新的一个学期开始了， 嗯， 我觉得这个开学的意义，可能对于我们的上班族来说，也会给大家一种翻篇的那种感觉。 对，重新开始了， 对啊， 又开始出发了。 就是啊，过去考的怎么样不重要， 嗯， 这次我们争取及格。 烈落心田，他说开学了，这意味着我要跟一群青春洋溢的小朋友们挤公交、挤地铁了。 嗯，就会有一种活力的重新焕发的感觉。当然，对于早晚高峰来说，也意味着可能这个堵车的情况会加重，所以大家也多多的注意吧。 是的， 明天才报到嘛，明天是31号、然后后天的时候就正式开学了， 9月1号正式开学。昨天我去接机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最近这个机票的价钱是在蹭蹭往上涨，因为到开学季了嘛。 对， 然后就看到很多大学的社团就开始举着自己的学校的牌子去迎新生。 对，我今天其实也看到有朋友圈的母校在发什么迎新生，然后怎么报到什么的，那一刻其实你多多少少会觉得心里面有一些向往的。 嗯，祖国的花朵们， 哎呀，重新来一次会是什么样子的。 嗯， 啊，你走到那个校门口，对不对？别人会说，哎，这位老师后勤处在那里。 但是如果你要是穿着这个一身踢球的衣服的话，有同学或者说有门卫的大爷还能把你认成这个大四的学生呢，有可能 大爷会说这里不让外人进来踢球。还踢球。我们其实会想说，哎，人生没有如果，不会有重来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在一个时间节点上的记忆跟它重叠一下的那个感觉其实也挺好。 对， 就像我前两天看那个电影啊，夏日有晴天。 嗯， 哎，翻译过来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译名还是比较让我满意的。其实英文名就是卢卡， 嗯， 就是那个主角的名字啊。迪士尼乘以皮克斯、很多人觉得那必属精品啊。虽然那个结尾啊收的有点太怎么说呢，太大团圆了，就是太 happy ending 的那个状态了。 嗯， 但是对于说，哎，我们靠一部电影可以催着孩子们赶紧去开学的主题还是不错的。就是最后大家看了啊，上学真好，所以就鼓掌啊，就是孩子们要去开学了。 对， 这是一个主题。另外其实友情啊，包括其实人生的一些意义，其实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都找得到。 好，很好，这段没有剧透。然后像我一样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最近去搜罗一下这个，看一下自己的时间，看一下自己的档期，看一下自己这个附近的影院有没有排片。 一个适合带着孩子去，还有一种就是适合带着自己的小伙伴去，毕竟有很浓厚的友情的主题。 好， 它毕竟不会像《心灵奇旅》或者说《寻梦环游记》那样，给你特别深刻的人生的那种体验。但是看完《夏日有晴天》以后，你的心情会是愉悦的。 音乐好听吗？ 会好听啊，当然当然，音乐是一定是这种系列的电影的一大主题。 嗯， 不断的有那种意大利语的那个电影的啊，就是那个配乐进来。 嗯， 然后就觉得啊，好向往那意大利的小镇，海边的小镇。 嗯， 对，去过意大利的朋友会觉得很亲切，没去过的时候就会多很多很多的向往。 所以这是一首意大利语的歌曲，是不是？怎么读呢？ 叫做 Viva la Papa。 会读的朋友给我们发一下语音啊， 感觉番茄酱沾了一层。 叫特务艾克，呼叫特务艾克，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克收到，前方发现 秋天来了。 Hello， 我是白洁， 我是艾克。 我怎么这么好听？ 娱乐最王牌， 最配你。 Are you OK？ 不 OK？OK、 OK。Okay。 啥情况？ 不是好听啊！ 前方情况如何？没情况。 前方有一盘意大利面，它那个里面就是那个面，就是各种各样的意大利面，会看你特别有胃口。 Pasta， 这是其中一种吧？啊、oh ，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意大利面，还有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这段配乐，想起来的时候，那个就是 espresso，、嗯、就是意式浓缩。 嗯， 啊，早上喝一杯， 真是 就有点心悸。 我觉得就是喝咖啡啊，包括说生活当中的某一些就是片段，可以成为我们一个仪式感。 嗯， 比如说现在喝咖啡就成为我的一个身份切割的仪式感。 嗯， 就是我在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喝一杯咖啡，我觉得我好像就变身成这个职场了，职场人。 哎、是，就是同学们开学啊，开学之前出门之前先喝一杯牛奶之类的，是不是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哎， 补补。 这个配乐就是让人听了心情特别好的，忍不住又想推起来一次。就是那个你听着你就会觉得啊，下班路上觉得人就是走着都快跑起来的状态。好吧，这个电影我算是推荐完毕了。 嗯，借用生如夏花的一句话说，老白，请你放过意大利语。 Viva la pepe cupimatra。 我们在线等一个发音，挺急的。 这是披萨给吃了咬着嘴了那种。 联络我们记得关注九七四装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在这里热聊开学了。 哎，说到这儿我想到我有一次去那个哪儿啊，就是去威尼斯的时候吃那当地一个墨鱼面。 又说吃的又来， 就吃完以后又是蚂蚁牙黑，就一嘴都是黑色。 对， 但 吃货最前排， 就味道还是不错的。 嗯， 哎，想起来了，就说一句啊。 好嘞， 好了，除了这部电影之外呢，最近还有一部是叫《失控玩家》。 对， 啊，也算是一个观众缘很好的演员演的。 嗯， 星爵。 对，克里斯·帕拉特主演的科幻电影叫《明日之战》，也发布了这个定档预告，宣布会在9月3号在国内上映。而这部电影讲的是30年之后的未来，地球遭遇到一种食人怪兽的袭击。 慢慢你演剧情啊！ 啊，对，面临着灭绝。这个男主角呢，为了拯救地球，作为战士穿越到30年之后，去支援关乎人类存亡的最后一战。耶、yeah ，该你了。 耶、yeah ，好。 但从这预告片来看呢，其实没有太强的一个吸引力。但是从动作的打斗场面，算是比较过关的，还算是比较标准的一部爆米花电影吧。这位朋友，你在找一首歌吗？想要迎合我这个爆米花气质，是不是？ 这个电影你会去看吗？ 这个电影会啊，我不是说了吗，就是特别现在热衷于这个爆米花电影。 反正因为前段时间我觉得几个电影，一个是谢霆锋演的那个叫怒火什么啊，反正那个还据说还不错口碑。 嗯， 然后我觉得夏日有晴天其实也值得一看。 嗯， 哎，现在我们又推荐了一部失控玩家。 对， 毕竟是星爵演的嘛。 对， 有时 来吧， 这个 走起，星爵的歌单。 把我的麦克风，把那只蜥蜴给我拿来。所有的听我们玩个游戏啊！ 啊，你说， 来，我们前面这个唱，哎，大家来唱，冷掉了 啊，因为你听不到大家的呼声啊。 再来一次， 哎。 来更正一下， 说混了， 玩家是是 瑞安雷诺兹， 对对对，我们说的是另外一部嘛，明日之战，对不对？ 嗯，但是你刚才说的是星爵也是一个好莱坞观众缘非常好的失控玩家 啊， 你是说星爵主演的那个失控玩家好像是， 哦 sorry 啊，就两条合一条了呗， 啊差不多， 合并。这如果星爵是一个 DJ 的话，应该就是这个风格了。 嗯，他的歌单一定是那种脚下生风 啊， 走起路来谁都不爱。哎， 好吧，我们期待一下。那一个是失控玩家，还有一个就是个星爵，这个克里斯·帕拉特演的这个科幻电影《明日之战》也定档的应该是9月3号啊。另外呢，掐指一算啊，潘粤明这不用掐指算，大家都知道了。还有姜超和张雨绮主演的《鬼吹灯之云南虫谷》今天就要上线播出了。说到这一部剧，请问艾科，你知道什么是云南虫谷吗？ 什么是云南虫谷？什么是云南虫谷？ 就我觉得咱们俩这星期都不太正常。 对对对，脑子还没搭上。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云南虫谷的话，我现在就带你研究。 哎，好。 还有那音效呢，刺刺蹦。 直接就歪到什么是快乐星球了是吧？ 对， 什么是快乐星球？砰砰！最会玩梗的是潘粤明、姜超和张雨绮，今天他们推出了影视推广曲《什么是云南虫谷》。 是云南虫谷，古老的诅咒，生死下正义与邪恶的对话，木尘柱是唯一的救赎，16字风水秘术，56张崎岖遍布。密林双生夫妻树，危机在四处潜伏，三人行我绝对不退出，穿行山间绕过山巅，九曲回环朝山岸，我和你一直向前，不虚度不辜负我打破迎来的线，孤注一掷的疯癫，生死谈笑一瞬间，路就在对岸，木尘助他召唤，探险途中定睛看，分金定穴的判断，黑色漩涡在旋转，烈火燃烧一整晚，狭路相逢谁勇敢，重复又在不远处，是云南虫谷，古老的诅咒，生死下正义与邪恶的对话，木尘柱是唯一的救赎，16字风水秘术，56张崎岖遍布，密林双生夫妻树，危机在四处潜伏，三人行我绝对不退出。 啊，这首歌听得有点尴尬。 为什么呢？ 就是尴尬。 不会觉得很洗脑吗？就特别的朗朗上口， 就玩梗的歌嘛，就是你大概记住了这首歌的时候也期待一下啊，云南虫谷，因为毕竟从我的角度来说，潘粤明这个版本的胡八一其实还是相当的值得期待的啊，就是他演胡八一这个角色至少目前看是口碑相对比较好的一个。 好的，今天上线了 啊， 所以有喜欢这个题材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 啊。问题回来了，到底什么是云南虫谷？ 五年过汉武帝留下来一个谜，几十年的光阴和十几万条生命。 你还没有回答呢 啊， 什么是云南虫谷？ 他歌词唱了没听明白。 那就说白了还是什么是快乐星球的梗吧。 对，我们可以问一下，借由这个梗吧。 好 什么是快乐星球，那我们就来问一下，什么是快乐星球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呢？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就问大家什么是快乐星球。好的， 这有点太开放题了吧，就是问一下这个梗的由来，这首歌谁唱的，三个字，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发送到974最王牌，然后我们就会连线你 哦，演唱者三个字的名字加手机号，赶紧期待今天的连线的朋友。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不不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你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 little 想把定义重复，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人心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嗯，我们不单是有这个听友啊，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及时给我们指正错误，还有我们的各位同事们， 感 谢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可见咱俩这个最近工作有多忙，都没有去看电影了，一定要补上这一课。失控玩家， 我就看了一个《夏日有晴天》嘛。 嗯， 来听啊，也算是回顾一首电影里面的歌，刘若英的《人潮里》。 人潮里有个你陪着我找寻，陪着我勇敢的做我自己，不必戴着面具表演开心或伤心，不用证明我过得很好很随心。人潮里丢了你在哪里找零，在哪里还能有意外重 是电影《人潮汹涌》，现在说完了以后自己想对不对？当中一首歌啊，《人潮里》刘英。 总之，这个声音再次听起来的时候呢，就是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 对， 嗯， 自带治愈系的声线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刚那个题再抛一遍：什么是快乐星球？演唱者是 谁？对。 哎， 我们接下来要调整一下节奏，嗨起来，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Let's Coldplay Birds。 绝对这个画风听起来不是像在坐在我旁边的这位白哥一样，而是那种展翅翱翔的鹰。 好嘞， 飞起来。 Standing in the corner Studying the lights

每次听嘎啦唱歌，总会找到很多青春的记忆。 苏朵 啊，就是 Young for You， 不光是你自己听他们唱歌的记忆，还伴随着自己很多少年的记忆。 北戴河之歌，和谁去的？ 是你，你先把他们的歌都背完了，我再说好吧？ 不，你还 接着说， 你说， 我看你还能说几首。 我还是要等故事的，在线等一个故事。 就会想到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唱歌的感觉，就像你隔壁班或者你们班这几个男生。 嗯， 明明不会乐器，非要把就班里面那个扫帚什么的，拿起来，然后做弹吉他状，然后下课以后不让大家走，非得吼两嗓子那种。 哦，就是很学生气息或者青春洋溢一些。 嗯哼，如果这首歌也会给你能量，那么我们希望如此吧。 嗯， 在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我们接下来请到的这位好朋友，他是谁呢？ 嗨 ，Hello， 哎，你好， 哎，你好， 女佑是你吗？ 是我老婆，我是男左吧。 我就说怎么一个女又是这个声儿啊？ 哎，他们俩的名字结合起来就是咱们九七四的一档节目的名称。 他们俩应该就这么起的吧？ 对，因为我老婆很喜欢这个档节目，然后我们俩就把微信改这个名字。 哎呦， 是那个我们男左女又这个节目的忠实听友是吧？ 对对对，很多年了。 好的，那听完我们这个节目，把名字也改一下好吗？你叫娱乐，他叫王牌，好吧？ 那谁叫醉？没有这醉是吗？ 醉啊，说不定有宝宝呢，对不对啊？ 对对对。 好，这个 对有宝。 这个男左还是女右参加节目啊？今天？ 女右吧。 女右好。 今天是他的生日。 哦，那你来答题好不好？待会儿你送祝福给他，还是你 啊？好。 这样吧，答题让女右来，然后你来送祝福，怎么样？好不好？ 好的，没问题。 前面你这一段就特别像那个，就是以前学校就是传达室的老大爷那种。 为什么？ 麻烦那个男左啊，让那个女右来下来接一下电话。 但是这一段就是特别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好说话，你知道吗？然后你答题，要么他答题，还是你答吧，就那种。行，都行，你定。 好，那现在女右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嗨。 Hello， 你好。大家好。 你好。 这个很害羞的一位女生， 对，听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啊，生日的事我们待会儿说，先来把三道题答对。首先预热题的答案是什么呢？什么是快乐星球的演唱者是谁？ 马嘉祺。 哎，好，开始了。 第一道题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歌《101》，歌词当中唱：“就在第101遍，等我慢慢什么 ？”A. 睁开眼 ，B. 闭上眼。 睁开眼还是闭上眼？ 睁开眼 听一下是不是睁开眼呢？ 就在第101遍，等我慢慢睁开眼。 恭喜你回答正确。 答对了啊。你们这个背景声音感觉两个人这个是在哪儿？ 这信号有点刺啦刺啦的。 哎，对，好，来第二题，太简单了。我爱的人不是我的 A 爱人 B 情人，请选择。 爱人， 听一下是不是？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恭喜你， 简单简单啊！ 还有最后一道题了， 这个是稍微难一点。来， 阿四有首歌《预谋邂逅》，歌词当中唱：“或许在什么你最常出没的什么馆 ？A 咖啡馆 ，B 小酒馆。”这个断句， 咖啡馆是不是？厉害！看来这个男左自己不参加节目是有道理的。 旁边做了一个实力担当， 还是媳妇儿比较厉害。 是 这个音乐下面啊，好。 所以接下来该到送祝福的环节了，这个男左该出现了。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选听友的这个选择，我们真的是随机抽选，然后。我们也并不知道说今天是谁过生日啊，谁什么结婚纪念日啊，所以说这个巧合，这个相遇，其实我觉得也是注定要发生在电台和电波里的一个特别好的机遇。 好嘞， 所以此时此刻你想对女右说什么？来，男左，请把电话接起。 你好，我想对他说，自从我们结婚以后，他。有了孩子，我老婆都挺不容易的。然后，我想对她说一声我爱你。我结婚的时候，编了一小段歌曲吧，自己编的。我还想对她唱一遍，可不可以？ 好， 来来来来来来来，开始吧。 来喽， 来喽。 我的爱妻，我的 baby， 今生不能没有你，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唯一，我的 baby。 喂，安心了，这个副歌写得很好啊， 我的 baby， 而且他这个歌朗朗上口。 哇，这个没有想到我们这个男组还是一个 R&B 气质的歌手啊。 我的 baby baby， 这个 就旁边的这位 baby 今天生日快乐。 哇， happy birthday， 好特别的一次生日 快乐。 哦，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你还有音乐才华。 真是、嗯、所以我们作为娱乐综艺排节目组呢，就自作主张为他们选一首歌吧。 对，在这个歌曲播放之前，我请你们两个人啊，现在车是停靠在路边的对不对？还是 Hello？ 对，停在路边的。 那如果方便的话，现在请你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哦， 大声的跟他说你爱他好吗？三二一，开始。 我爱你，老婆。 我们现在已经隔着这个收音机都能感受到这种很拿酥酥的感觉哈。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知趣的赶紧离开才对吧？ 我们撤了啊，拜拜。 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嗯，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快乐一百遍，不管剩下多少时间，最耀眼的距离就是当我说放弃，即使幸福已经很近，不需要安慰的 静茹，首歌一零一。 嗯，我们的聊天室就是一片欢呼，每到这种表白的时刻，好像大家都变成那种小电灯泡。嗯， 对，就包括我们俩在那个，所以刚才我就在想，哎，我们俩应该及时的闪开那个时候。 对，撤了，撤了，撤了。 对，今天艾克没有哭啊，没有喊艾克哭了，没有，因为我们俩就感觉自己特别像，就是默默的站在一个客观的视角、嗯、去看他们俩。 也许可能生活呢大多数时候是平淡无奇的，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一瞬间的点缀可能就会让我们觉得处处会遇到惊喜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就像有的时候你去为自己的朋友置办一次这个求婚的现场啊，或者生日宴会的时候，就那种满足感还挺特别的。 对，你知道小的时候我在想，哎，如果能在电台点一首歌其实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嗯， 那不是每个人都能把那个电话当时啊把电话打进去然后送一个祝福给别人。 嗯， 哎，想说啊会不会有一天我也有这样的机会。 嗯， 后来发现还是没有这个机会，我变成了送祝福的人。 哦，我听出来有点凡尔赛呢。 那倒没有啊，但是真心的祝愿每一个朋友就是听我们节目都有所收获。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继续回到娱乐综合拍，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今天我们说开学的事儿。 嗯，开学的那些事儿，很多朋友就勾起了一些军训的回忆。 哎呦，说到军训，你应该属于那种不是像我这种，就是，对吧？ 军训当中其实我你觉得我是那种 我们先在不了解的时候互猜一下，你在军训的时候是什么类型的？ 什么类型？ 对，因为有一种是就是真的训练也很努力很刻苦的那种。 嗯， 还有一种就是从一开始就想当逃兵的那种， 就是坐花坛那种。 好了，我听出来了。 我不是，我不是。 你连你都已经连地点都说出来了。 没、嗯，我就说呀，就是当年我确实让坐花坛的朋友们帮我拿过我的东西，随身物品。 嗯， 但是我当年我是标兵的。 哦，真的 啊。 厉害， 没看出来哈， 800标 兵，我都晒这么黑，没看出来。 这不知道是哪个这个露天的排档晒成这样的吧？我，当然我可以了解啊，就是其实，在军训的那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你会吃一些苦， 嗯， 对，然后你可能之前会很不适应。 对，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怕吃苦的人，反而会在一种比较极端的天气当中迎难而上，比如说在海南军训。 你误会了，这段不是来用来采访你。 哦，好嘞。 是为聊军训这件事儿啊。 好嘞，那我采访一下我坐我旁边这位白哥。 哎，白，不能不能变就是啊雄鹰啊。 行、 哎， 大鹏展翅。 哎，好，飞越来越高。你说 你当时呢，就是军训的时候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事儿？ 哎，当然，因为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军训到接近尾声的时候办了一次那种就是类似于像篝火晚会什么的。 嗯， 然后这是要组织文艺汇演，那我当仁不让要参与这个文艺汇演了。 所以你演了？ 对，我就是现场嘎唱了一首歌。 哇， 真的。 唱什么歌 啊？唱了一首，我当时好像翻了一首是谁的歌，名字想不起来了。 嗯， 不是苏有朋的就是什么什么谁的，反正就是一个特别校园气息的歌。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这种现场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不认识嘛，彼此是吧？ 对， 是吧？ 对， 因为刚入学嘛， 是， 嗯，是最容易让女生们看到的时刻。 所以后来我就后悔我为什么要选这个歌。 哦， 就是应该选首更能体现我的气质和魅力的歌曲。 所以你选的是？ 可惜那个时候没有《天上飞》这首歌。皮老板还不追啊？好，没有啊！我就是突然想到那个，就是那个场景，会现在觉得记忆犹新。 嗯， 因为到了开学季嘛，那肯定你看小学、中学、大学其实各不相同， 对， 都有不一样的记忆。那对于很多的中小学生来说，到了开学季，就是9月1号之前，想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作业到底写没写完。 对，但是他们的心情可能也是喜忧参半，就是开心的是又能和小朋友们见面了，然后忧的是这个暑假作业还没写完。因为前两天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也是很逗，然后一个妈妈就带着自己的宝宝去捐书，然后这个宝宝呢就把自己的暑假作业夹在其中了，捐出去，结果被发现了，你知道吗？他是怕山区的孩子们没有暑假作业可以写、 啊。这个理由我倒是觉得很新奇啊！ 真的，嗯。 所以我觉得伙伴很重要，就是会有一些学生啊，或者同学们会临近开学时互相提醒你写的怎么样了 啊。 当然这个老师的包容也很重要。 对， 嗯，反正我就之前就是遇到过很多的包容的老师， 嗯， 对吧？就是暑假作业就是老师收到以后就很包容我，他没有批评我，就直接上面写两个字重写。 最近测评的新歌之一，来自黄渤的这首歌《收我为徒》吧。 江边才叫江湖，路是路，人走在路上才叫路途。问是问，无是无，有了孩子都叫父母，父母的父母都要入土，都要入土。说才叫风流，天是天，人心忧，天文才叫天赋，阴是阴，书是书，上了年纪都叫大叔，大叔的大叔都会糊涂，哈哈，都会糊涂。江湖长路，谁能说我为徒？告诉我随风，那些要刻骨。人间万物，谁能收我为徒？告诉我那些该大笑，那些该痛苦。人扶着人走才叫人物，心是心，心贴着心走才叫幸福，天是天，哭是哭，爱得太深才叫师父，师父的师父都有领悟啊，师父。江湖长路，要刻苦，人间万物，谁能收我为徒？告诉我那些该大笑，那些该痛苦。江湖长路，谁能收我为徒？告诉我那些有价值，那些要清楚。人间万物，谁能收我为徒？告诉我那些该痴狂，那些该世俗。 今天测评了 Kanye West 的歌，看到我们的网上的投票，哇，居然还是81%的人选择了支持， 对， 大家这么宽容吗？或者说啊、哦，这么听 Kanye 吗？ 旋律上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打扰到的地方， 嗯， 只是这个歌词听不太懂而已。 但是你们还是选择了支持，我挺佩服的，你们的。嗯，对一首歌的包容超过了我的想象。 对，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听就是说唱音乐，是因为歌词如果没有办法听太懂的话，其实它就仅仅是个节奏而已。 嗯，可能是我们刚才说到他这个官宣到的一些人物， 嗯， 然后比如说曼森，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 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他的主题， 嗯， 关于他的妈妈哈。 嗯， 好了，刚刚又听了一首黄渤的这个新歌，是叫做收我为徒。 嗯，所以特别希望黄渤老师能收我为徒，就是能给这么多大牌都写过歌，但他们都不知道。 那就是收黄渤为徒的人，就是你，就是他的徒孙。 这逻辑有点绕出不来了。 还好还好啊！今天的歌听到这儿呢，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听的一首，也是今天艾科这个强力推荐，到底什么歌？马上回来。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 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嗯，我要推荐一首歌，来自 James Brown。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老歌了，是听起来是那种一转身爱谁谁谁都不爱的类型，但是他其实歌词当中唱的是，我看到曾经的那个他和另外一个他在一起了，但其实分手快乐，对不对？ 对， 但是一点也不。 刚好一个朋友想说可以点歌嘛，但是这个歌我们倒没有，但是可以说你想表达的内容，我们倒是可以帮你表达一下。他其实可以点歌，我想点一首歌，用一首歌来和他和过往告个别。 哦，那首歌太适合了， Always Hate Me。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It's just something I do. I guess it's not a good excuse. She could have a cold, cold heart.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It's just something I do. I guess it's not a good excuse.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笑在脸上， 在脸上。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被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先说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西候鸟未遂云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遂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值得傍晚总是人伤感，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放一首抒情的歌， 嗯， 你们猜错了 啊，所以要这首歌让我们走起来。 因为毕竟有很多朋友可能这点也才是刚刚下班嘛， 走出个虎虎生威，啊、来自康姆士， 走着啊，不对，走。 想着该情丝从无法摆脱，忧郁伴随着恐惧，又几经无法呼吸。多美的疯子，多美的迷途，最后成荒芜。What to do？ 就像这 What to do？ What to do？ 一切无法指点，全部归裂，找不出。我永远会陪你宣泄，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不能断定多久，多少黑夜与白昼，里面有你又有我，总会有一个尽头。不过美好我散漏，比起盲目的等候，我们勇敢的追求，哦哦哦哦，继续走，哦哦哦哦哦，用力走，哦 走，哦 会仿佛顿住，心情会顿时有点 blue， 世界变灰色，呼吸的空气有点不足，需要点光线，真不容易，这真的辛苦，怎么活？凡人的规则总是小心，却充满陷阱，无可厚非的陷入一片泥泞，你不自救就没有救，跟着新方向走，跟着我做个梦，跟着心跳的激动去服从，跟着舒服的风，跟着喜欢笑容，让我们真实体会这感动，让我们体会感动。追求，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不能断定多久，多少黑夜与白昼，里面有你又有我，总会有一颗尽头，不管美好或残陋，比起盲目的等候，我们勇敢的追求，追求。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不能断定多久，多少黑夜与白昼，里面有你又有我， 又是一首走路带风的歌 啊！那这首歌听起来的时候，又会怀念就是前几年的那个月下乐队的夏天， 对， 也算是把他们给送出来了。 反正他们也就是月球漫步吧，啊，那种啊思绪非常跳跃的一支乐队， 可以变换成月球跳舞，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啊！另外呢，我们要特别推荐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夏日彩虹》，还是新版的这个《山村女教师》，将于9月8号至12号上演。 届时呢，指挥家张毅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队，周晓林、李欣彤、王鹤祥、张扬、寇京、王冲，还有张文庆、关智京等艺术家，同女高音歌唱家武赫、女中音歌唱家王磊，为观众唱响这部歌颂平凡英雄的美丽赞歌。 对。与此同时啊，北京药校中学金帆合唱团的小演员们也会惊喜亮相，详情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Remember.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总王牌，今天我们要打破次元壁的推荐，其实不是我们，是蔡徐坤， 他个人， 他还用打破次元壁吗？他是本来就在那边， 因为他之前那首《情人》不是传唱度非常高， 是， 最近又有一首歌出圈了， 对，破圈的单曲是他的这首《Home》啊，现在呢，就是很多的短视频的这个平台上热度很高的一首 BGM， 不是新歌啊。对，因为其实是去年的发的一支单曲。 歌曲听起来这个前奏部分呢，采用了八音盒的音效，而且还加入了儿童的声音，还有那种嬉笑声。 是，就是挺温暖的一首歌。就是想到说去年，还是在去年的4月份的时候。当时其实疫情相当的紧张啊，然后其实当时出这首歌的时候也是那种特别简单的曲调，然后传递的是那种纯真的那种气质。 对，据说他这个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他某一天玩这个儿童钢琴的时候， 对， 随意弹出了一段和弦，哎，觉得说还不错， 对， 可以做一首歌。 是，但是我们会想到说，哎，当时这首歌其实刚发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声响啊，隔了一年之后反而就火了呢，而且这首 BGM 的适配度相当的广泛， 所以当时大家听可能哎想哎你就是可能为当时的那个状态啊状况写的一首歌、嗯、可能会觉得有点窄，那现在听其实它适用于很多的场景， 嗯， 很多你包括一些视频的场景啊，做饭的，晒孩子的，养生的，配了这个 BGM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违和感 哦、 就会把那个画面呢变得比较的纯真的质感 哦， 就比方说 听一下， 哎 ，Echo 在洗衣服， 哦，就很纯真了， 这个、很纯真 哦 啊，对吧？然后呢，白洁在这个煮泡面。很纯真， 为什么？ 一个小孩在补那个暑假作业，他们就很纯真。 对，这是很纯真的，所以八音盒的音效可以带我们回到纯真年代。 你想听着这首歌，一个孩子正在奋笔疾挥补自己的暑假作业，那个什么样啊 ？We are not alone, we going home, no pain will last forever.Look at the stars high in the sky. Believe that there's no limit. We are not alone. We're going home. No pain will last forever. Let's look at the stars high in the sky. Believe that there's no limit.We are not alone, we're going home. No pain will last forever. Let's look at the stars high in the sky. Believe that there's no limit. We are not alone, we're going home. No pain will last forever. 最后这句其实很点题， 阳光中将会聚散阴霾，别怕孤单，加一只菜。 还有这个单词啊，加这个字对于所有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港湾啊，意味着温暖， 嗯， 意味着一个你随时想回去都不会去拒绝你的地方。 对，后面有人挺着你呢。 好听， 试试， 好听，好听。 We going home， 试一下，这句。 We going home， 嗯， 有差距是吧？ 有有有。 但你知道你刚才哼的那句是什么意思？就是感觉， 你说， 就是感觉这个还没到家的那个状态。家门紧闭，今晚上你不要回来了。 但是你确实觉得蔡徐坤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在想象他的这个在录音棚的这个环境，他是不是说不行不行，得纯点，得干净，得录得稚嫩一点、嗯、 不是稚嫩，是要纯净， 嗯， 要干净，对，是这个词儿， 是吧？ 嗯， 所以刚才咱俩唱完都油了， 是你非要引导我，就是 吸一下吸一下。 对，忙了一天了啊，这个最近这个虽然接近秋天了，大家要多多注意补水啊。 嗯， 然后呢，刚才我们这个听完了蔡徐坤的歌，今天聊的开学的事儿呢，待会儿大家如果有时间还可以跟我们继续再聊几句啊。 对的，联络我们记得关注九七四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还有一首歌曲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来自田馥甄，有一首歌叫依依。因为我感觉他离开上一家公司之后，好像在音乐上摒弃了很多那种以前固有的质感，现在更有画面了。 嗯。 收音机里的日落，城市的渐变色，点点亮起的车和夏的喧闹，冬的萧瑟，瞬间定格。也许你也恰好和回家路上的我听到同 这支我们的节目曲可以在相应的时间播放，相得益彰的时候了。因为夏季的时候呢，天黑的晚啊，所以这个车灯点亮，或者是街灯点亮的时刻呢，离我们好像还有一段距离。现在呢，就非常的合适，这就非常的到位了。你看这个，听着这个，我们刚才这个节目曲，然后看着天空渐暗，夕阳西下， 对。这个时候再吃一顿火锅的 best day， 怎么最后还是得绕回来，是不是？ 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做特别的人性化 ，DIY best day 很。 为什么我们说四川话说的这么像英语？ 啊，对，怪怪的，会有一种奇奇怪怪的这种方言加进去。 不管怎么说呢，开学在即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和开学这两个才有关系。一种是同学们可能要开学，还有一种就是同学们的家长， 对 啊，就忙着要准备。 就是曾经可能作为家长也会有那种体会哈，比如说送孩子会有些不舍哈、哎，送到校门口，送到幼儿园门口，觉得这孩子怎么就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似乎要和你渐行渐远的状态。 那可能是第一天送他， 哎，之后呢 第二天送就拜拜。 就赶紧的是吧， 再见我走了 那我会回想我们自己开学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会， 你说我现在能想起来我大学有一次开学印象深刻， 嗯， 就已经开学了一段时间了其实啊、 嗯、 就刚开学吧，啊对对对，记忆偏差，刚开学， 嗯， 就是刚报到晚了第一天第二天，然后呢听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 嗯， 哐哐哐哐哐哐，很急促，在宿舍里的几个同学都有点惊讶、 嗯、 这是怎么着，大一新生是要被人欺负还是怎么着？ 嗯， 缓缓的把门打开，门口站了几个师哥。 哦， 你们谁叫白洁？ 这怎么了？这是什么事儿啊？感觉好像有点慌张。 对，我说我就是。 嗯，然后呢？ 你们班是不是还有一个叫白洁的？没有，就你一个叫白洁的对吗？啊，然后转身就走了。 最后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不是？ 对，最后传言是因为他们传说中来了一个叫白洁的。说长得还行 哦，原来是这样， 误会了误会了， 好吧，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美丽的乌龙吧，是吧，但是呢其实对于我来说 没听出来我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自夸的味道吧。 有啊，都已经夸成那样了 没有， 你还要再返场？ 不是，我那个名字听上觉得比较像一个女孩的名字 哦， 误会了误会了啊！我那个杰是木字下面四个两个杰啊， 原来是以为是个女生是吗？那为什么来男生宿舍敲你门呢？ 就是打听一下是不是啊？ 好好好， 哎，就是这个意思。 好嘞， 所以其实很多的新生入学就是开学季的时候，对于大学生来说， 嗯， 就是会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迎新。 嗯， 然后那个师哥们啊，师姐们啊，会把这个学校的那个就是哎一条大路，然后布置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社团啊，就招新之类的， 嗯， 顺便要看一下哎。嗯，未来的伙伴啊！ 对，我看到你的这个眼神就已经出卖了一切。 什么叫我的眼神出卖了一切？ 就明白你上大学有多丰富多彩了 啊！谁的学生时代不是那么的丰富多彩呢？ 我们好像显得朴实无华了些。 我才不信呢！ 但是现在依稀还记得，就是我上大学第一天，我爸、啊、帮我铺床铺的时候，那是我头一回看到老父亲的背影，然后落下了泪。嗯。好好上学，好好读书。 谈恋爱跟某某某，爱情开始在月光底下走，一片稻荷几把细火，烧得令人愁愁愁，和他在路边就笑抖，情诗写到算了手，为他在雨中发誓戒烟戒酒，让他怪我多情生他。 这首歌真的是太久都没有听了，来自张信哲的某某某。 嗯，某某某是指代某一个人， 就是一个你其实在你心里面会记忆非常深刻，但是你现在提起就是某某的人。 嗯 啊， 是不敢提吧 这个你这个同学的提问老是 总是戳中要害，有没有？ 你就是那种就是那个新生里面，然后到了那个校园里面，然后问别人个问题，哎，同学，请问你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什么怎么走？ 就很愣是吗？ 对， 好吧。 然后到男生宿舍问一下，哎， 我为什么要去男生宿舍？我能进去吗？我 我就是尬问啊，尬问啊， 好好， 最后发现自己，哎呦，不好意思，我报到错了，不是这个学校。 但认真说，现在回忆起来，就是所有的这个青春的片段都特别的美好。然后呢，我们就希望最后一首歌曲也能够，替马上快开学的各位朋友们、同学们打打气、加加油。 对，为什么我今天其实节目的开场推荐了那个，电影《夏日有晴天》？其实我说。那就是一部号召同学们赶紧返校的电影 啊、哦！ 就是上学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是 你会了解到很多你了解不到的事情，然后你会学习到很多很多的知识， 对、 嗯，然后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伙伴， 嗯， 然后那种感觉会让你对曾经的那个校园的时代充满了怀念之情和向往之情， 真的、嗯。所以结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我一定要把这首歌推出来 ，Blossom， 来自 Colin Max， 就像这首歌曲的歌名一样，绽放吧，意气风发的少年们， 哎。故意把这首歌推错了 啊！你又让我吃意大利面是吧？ 记住 什么意思啊？ 人生路还长，老白是坑王。大家好了好了，这开个玩笑，这是算是返场曲。 嗯，今天返了三次了。 就是叫号召同学们开学了，一定要带着好心情嘛。Let's get the headliner, 'cause they can't do the things you do to me. We about to start a fire, alright. And it tastes like kerosene. Oh girl, tell me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had the first time.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嗯、 明天新生报道处见，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长久世达8788-5888，北京长久世捷6377-6777。 装修那可是大事儿，得谨慎；选材那可是细活，得对比；装修加选材那可是麻烦事儿，想简单。 啊哈哈！我是张云买手，整合一线大牌，配备5大空间主材，给您居然保障，享受先行赔付，打破价格体系，每平仅需299，主材包299一平米，没增项没管理费，还不快抢？400-818-0096，400-818-0096，居然之家。